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30集。 小鸟，求你带我下去吧。 小鸟不理橙子，最终橙子还是决定自食其力，努力地扑棱两只手想学鸟飞翔，却移动不了半分。这情形让他想起了第一次在水中不能前进的情形。哎，游泳这漂浮的状态倒像是在水中的感觉啊，何不尝试游泳的姿势呢？试探着来了一个华丽水妖游的动作，忽的就往前飘去。 哇哇，好爽，好好玩啊，好好玩呀。 天空中响着某城的欢呼，这欢呼却突然变调了。 停不住了，停不住了。 扑通，远处传来重物落水的声音，咕噜噜。小岛中央美丽小湖泊的水面上冒出了一串气泡，某城的脑袋从水中冒了出来，扑噜噜的甩着脑袋上的水叹道： 飞行这种技术真的很难掌握。糟糕，飞上去落下来的不会动了胎气吧？ 担心地摸了摸小腹，感觉没有什么异样，这才松了口气。 看来龙种不是一般的顽强呀。哎，那是 某城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看直了。距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一个赤裸的鲜美的身影背对着他，露出水面的上半身，肌肤胜雪，长长的黑发垂到水中，肩上舒展开一对洁白的巨翅，仿佛在享受着日光。 好美啊。 橙子痴痴地呢喃了一句，长着翅膀的美女缓缓回头，梦幻一般的美丽脸庞，一对湛蓝的眸子凝神看住了她。忽的一下，橙子的灵魂仿佛被吸入这对眸子，整个世界旋转了起来。过去经历的一幕幕飞速地在脑海中闪过，海难、养父母、离、陈诚、索物谷、水妖与离无法相认。一只秀美的手轻轻抚在他头顶，橙子忽然清醒了，而且意识到自己已经泣不成声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突然陷入回忆中不能自拔呢？这位长翅膀的美女眼睛仿佛有魔力一般，带着橙子浏览了一遍人生。美女轻轻地托起橙子的下巴，她抬头正对上那蓝眸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，让人甘愿溺死在其中。 你是仙子？ 美女微笑颔首，果然是仙子，看一眼就让人想跪在她脚下。仙子的一对眸子轻易的就看遍了橙子的人生，所有的一切都毫无遮掩，也不愿遮掩，让人有拜倒在地请求救赎的冲动。仙子转身走到岸上，巨翅倏然收进肩胛内不见踪影，赤裸的完美背影看得某城极度的险些晕过去。仙子拾起岸上的一件纱衣穿在身上，回首对他伸出手来，他的身体就仿佛被一阵清风拖了起来，恍惚间已飘到岸上，手交到了仙子手里。仙子拉着橙子腾空而起，飞向小岛最高的一处山顶。降落之前已看见山顶的苍绿树木中掩映了一座洁白的小巧建筑，他们就降落在这个白房子前面的草坪上。跟着仙子起飞降落，这整个过程就如同做梦一般，不由自主的 失去了思维能力，全身心地沉浸在仙子周身梦幻一般的氛围中，毫无抵抗的念头。仙子拉着他走进这一座洁白的房子，整个房屋都是无瑕的白玉砌成，屋子里的一切装饰也都是白色的，犹如置身云端。仙子天籁一般的声音响起， 不要急着离岛，在这里等吧，若是有缘，原地不动也会找上门来，若是无缘，苦苦寻求反而错过更远。 望着仙子的蓝眸，橙子的心中充满委屈。 可是我有很多事情想不通，我想弄个明白，而且我答应过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 尽管找到了却没有相认，橙子却是不愿放弃。 唉，有了身孕怎么能到处跑呢？乖。 咦， 橙子忽然从梦境中清醒一般，看着仙子的眼睛。他听错了吗？方才为什么仙子的声音里面透露着一种类似于慈祥的语气？定睛看去，仙子依然是一副高贵脱尘的样子。正迷惑间，突然一个人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。 你， 橙子欣喜地唤道。 怎么样，摔伤了没有？ 逆关切地拉着橙子的手问。不知为什么，方才见他飞升到半空又消失在视线里，突然就心慌了，想也没有想就一路寻了过来，心里揪着难受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这只水妖那么在意呢？仙子突然走了过来，用力一挤，从两人中间挤了过去，强行分开了执手相看的两只。回首，蓝眸微侧，看住了逆，那目光顿时将他看了个透彻。逆垂了一下眼睑，躲开仙子的目光。仙子微微一笑：“ 逆，他暂且留在我这里，你先去吧。” 你不太情愿，恋恋不舍地看了橙子一眼，默默地走开了。目送他离开，仙子轻声说： 这是我认识你以来看到他的心境最清亮的一次。 转头看了橙子一眼： 你就像一道阳光，照亮了他的心呢。 橙子很欣慰，他多么希望看到你能够快乐一些啊。 这孩子啊，心中承载了太多的阴暗，总觉得全世界都背叛了他。无论是父亲的照料，还是兄弟的关心，都找不到他的心里去。而你，却是个例外。 真的吗？ 橙子感觉很荣幸，既然自己有这个作用，那么为什么不好好发挥一下？让那个日月诗华的笑容常住在逆王子的脸上呢？想到这里已经是在得意的笑了。仙子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： 你在想什么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